又很老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知道他人很好，他用半辈子的功夫做一个人。我当我的心脏他还在跳，这世界太多功夫，有人好有人糟，在现实中打拼出自己的一套，时间给谁寻找，没人会知道。青春热血的火它还在烧，无想飘在云端，有人要有人叫，我没有轻功不能往上跳，老天给的很多也都走不少。我的功夫是几个音符在心中奔跑，我的呼吸是鼓声在风中弹跳，我的梦想有的抓住了，有的还在找，我的孤单是我永远不想蹦出的穴道。写的火它还在烧，梦想飘在云端，有人要有人敲，我没有轻功不能往上跳，老天给的很多也都做不少。我的功夫是一个音符在心中奔跑，我的呼吸是鼓声在风中弹跳，我的梦想有的抓住了，有的还在找，我的孤单是我永远不想奔出的穴道。在回忆里打一圈，因为有些东西我已经不想要，因为有些东西我已经不想要。我的功夫